今年的钟声响过，职业联盟各大战队的职业选手齐齐汇聚 Q 市。本次全明星周末将在这里召开。联盟似乎考虑到了霸图几位在职业圈闪烁过光芒的老将已经时日不多，将本次全明星周末的承办交给了霸图战队的主场。但是看起来投票的玩家们却没有体会到这份心思。霸图战队的张家乐和林敬言两位老将居然都没有入选，这实在有些遗憾。1月3日晚 ,Q 市霸图主场，荣耀职业联赛第十赛季的全明星周末终于开始。带着对新年的祝福，入选的24位全明星角色以全息投影亮相。自全息投影投入使用以来，荣耀开场的选手和角色介绍达到了一个血脉喷张的地步。全明星24位角色，那更象征着荣耀角色的巅峰。在这个场合，主办战队都会绞尽脑汁走出精彩。通常情况就是编排每个角色登场后的演示动作了，或单练或对打，而今次霸图主办却在角色演示中突出了组合这一主题。轮回的一枪穿云和一叶知秋，蓝雨的夜雨生凡和索克萨尔，微草的大小两位魔道学者，虚空的双鬼，百花的繁花血景，再到星星的君莫笑和沐雨成风。而在组合逐一亮相的过程中，演示的另一主题也被点出，追忆。现场的电子屏开始播放这些组合数年间合作战斗的经典影像，不少荣耀老玩家从这些一闪而过的片段中找到了许多熟悉的经典画面。荣耀十年，选手在传承，角色在传承，而这种职业间的组合也在一支又一支的战队中进行着传承。但是画面停顿，突然引出一个疑问，有没有一对组合是历时十年，从荣耀第一赛季便一直并肩战斗延续至今的呢？所有人一怔，继而再把视线投到场上的这些经典组合逐一数过来。一枪穿云和一叶知秋，本赛季才刚刚开始他们的并肩作战。夜雨生凡和索克萨尔，索克萨尔是蓝雨初生代就开始的传承，但是夜雨生凡却是在第四赛季黄金一代的选手黄少天登上职业赛场时一同亮相的。微草的双魔道是上赛季高英杰成为主力后开始运作，虚空的双鬼是吴宇策第五赛季加入虚空并强硬要求也要使用鬼剑士职业才涌现出的。百花的繁花血景成立于第二赛季，但是第五赛季孙哲平伤退时组合中断，直至于峰转会百花后才重建。至于星星的，那也是新鲜的不得了，这些组合竟然都不是，那么到底是？很多人脑中还未转过弯来，现场已经响起了一片声势浩大的呐喊声。这里是霸图的主场，能来现场的观众当然还是以本地荣耀粉居多，霸图粉当然是其中最庞大的组成部分，此时能在现场掀起如此声势的也唯有霸图粉。于是答案在这一阵阵的呐喊声中被揭晓了，大漠孤烟，时不转。是的，从联盟初生代便并肩作战至今的全明星角色便是这两位，霸图的拳法家大漠孤烟、牧师时不转。主队的组合到底还是压轴的高潮，一往无前从不退缩的拳皇大漠孤烟，十年不变始终在其身边辅佐的时不转，在现场观众的千呼万唤中出现在了场中。十年，这对组合的相关影像远比其他任何一对组合播放的还要长，从联盟初生代一直至今，这两个角色已经是霸图战队的象征，没有哪支战队拥有这样一对组合始终站在最巅峰， 即便是拥有最辉煌战绩的昔日家世也没有。那些追随霸图战队长达10年的老荣耀粉丝，很多都已经压抑不住情绪了。 他妈的，这是在搞什么？煽情啊！这不应该是我们霸图的风格，为什么要搞得我们想哭啊？霸图的好汉是不应该流眼泪的，那种被眼泪弄花了的脏兮兮的脸庞，实在是太丢人、太难看了。风雨飘摇，10年组合，角色可以永驻，但是选手总会有离开。可是，在我们霸图，就有一位，是他将大漠孤烟带入了这个舞台，是他10年如一日的率领着我们霸图勇往直前，从第一赛季、第二赛季、第三赛季，一直到今天第10赛季，永远站在这里，站在这个巅峰。这个人没有之一，他是谁？ 韩文清！ 现场观众的声音几乎像是咆哮。是的，韩文清，能得到如此荣誉的荣耀选手，放眼整个联盟，只有韩文清。原本他的老对手叶修可以算是一个，但是很遗憾，叶修第8赛季中途退役，有了1年半的空白，所以只有韩文清，没有之一。他不仅仅在这片赛季上坚持了10年，更难得的是10年他却始终保有顶尖的实力。岁月可以侵蚀他的操作，他的反应，但永远无法退化他的意志，反倒让他愈发的坚韧。这就是韩文清，大漠孤烟10年的操作者，霸图战队10年的队长。不声不响中，韩文清已经站上了赛台，大漠孤烟的角色投影就在他的身旁。现场渐渐安静下来，大家都在期待着韩文清这个10年的斗士能说点什么，但是没有。韩文清谢绝了现场司仪递上来的话筒，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回头看了看他和身旁那个大漠孤烟的全息投影。操作了10年的角色，这样真相地站在自己身旁，这是韩文清都很少会有体验的。他就那样一边看着，一边伸出手去，竟然拍了拍那个虚幻投影的肩膀。而后他举起了这只右手，握起了拳头，朝着全场所有的观众选手，不是很用力，却异常坚定地挥舞了一下。根本不用说什么，他还站在这里，还能握紧拳头，一切就已经足够。现场又是一片热烈的喧闹，回应着韩文清的动作。张新杰在此时也走上台去，迈着他计算好的步伐，准确地走到了韩文清的身旁。他不是时不转出生代的操作者，但是却也在韩文清身旁战斗了快7年。选手无法像角色那样始终战斗下去，从这一点上来说，每一位选手都是一位传承者。从遥远的过去到现在，再到遥远的未来，将他们的精神意志包含在角色当中，永远地传递下去。两位选手在数万观众的注视下紧紧地握手拥抱，现场一片掌声。没有人觉得霸图的这个全明星安排有些太凸显他们的选手，韩文清在这个荣耀10周年的庆典上是最有资格当这个主角的人，他是唯一一位亲历了这10年传承的选手，在这一刻他是凌驾于霸图战队之上的。掌声经久不息，霸图总算也没真把这安排成韩文清专场，只是接下来其他人可就没有安排这样隆重的登场了。很自然的，其他22位选手相继走上了赛台，鼓着掌将韩文清和张新杰簇拥在了正中，算是给足了霸图这一番安排的面子。热闹的开场总算结束，选手们各自下台回归本队。全明星周末就是一个联欢会，所以一切都很随意。 很多选手四下流窜着，站到其他战队的席位上，找自己相熟的选手有事没事的寒暄着。而现场赛台上，全明星周末的第一个环节正在准备，始终不变的新秀挑战赛。首先登场的是鹤舞战队的一位新秀选手，现场观众不少打起了哈欠，相比起之前由凸显韩文清煽起的高潮，这个落差也太狠了点。李九那是谁啊？中小战队所受关注本身就有限，更何况是在这些队伍中都甚少有机会出场的新人。李九实在是一个对观众来说很陌生的名字，这样的新秀挑战赛没看头啊。观众们感慨着，如果不是全明星周末第一天有那个让人激动人心的明星秀，第一天到场的观众恐怕会很有限。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新秀，说实话没有太多有趣关注。说起来去年，尤其前年，新秀挑战赛倒是非常不错，有很多虽是新秀却是顶尖的人物。不过今年很多人在脑海中搜索着，荣耀十年看起来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年头啊，目前好像没什么看起来很强大的新人。唐柔，很多人想到这个问题，脑中却跳出了这样一个名字。呸呸呸，不少人吐起了唾沫，在他们心中，这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而且还会不要脸耍赖的女人。以为这是哪里？真以为美女就是有什么特权可以轻易得到大家原谅的吗？滚吧。这是很多人线下对唐柔的观感，甚至在星星战队的支持者中都有很多人一想到队里居然有这么一位就难过得不得了，心情很是纠结。没新人，这赛季真的没有特别给力的新秀啊。那么二年级生呢？大家想着，二年级生也是可以参加新秀挑战的，不过给力一点的二年级生像是卢汉文去年就参加过了，新秀挑战赛似乎并不太支持重复参赛吧。可怜的李九已经被观众彻底无视了，都在想着他之后会能不能稍稍有点看点。直至这时，李九的声音传出， 我想挑战的是星星战队的叶修前辈。